老人在用最浪漫的方式表达对老伴儿的思念，爱是驱散孤独最好的方式。这样的桥段能让恐婚的青年渴望婚姻，能让失恋的小伙重燃希望，能够让吵架的情侣珍惜彼此，能够让更多生活在平平淡淡中的我们感慨人生还可以这样活。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如果你不能做演员去体验成为别人，那么你可以试试走出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听听别人的故事，给自己一次远行。海的呼唤，在哪里都没有归宿感的人，远方就是宿命的召唤。我生活在把湖叫做海子的内陆高原，失身于大海，就如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火炉般难以抗拒。去年夏天，被一篇文章忽悠去了菲律宾中南部，在宝和、西基霍尔、苏米龙三个不同风情的大小岛屿和小城杜马盖地间游荡，虽然实地接触感受和博文所说略有出入，但确实是一趟美妙的旅行。菲律宾模糊不清的印象中就是一个西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先后被西班牙、美国、日本殖民过400年之后才赢得独立，融合了许多东西文化的风俗，富有很强的异国风情。试想一下，传说中具有致命诱惑力的魔力海妖和美人鱼，把飘渺的海之歌用海风悠悠地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安定的灵魂即使远在天边也被魅惑。很多人担心前往菲律宾旅行的安全问题，它可是盛产歌手的海洋岛国，听觉和视觉上都诱惑力十足。热带地区居民多数心境平和，半海而居的人们更是被海风海浪磨砺的胸怀坦荡。我们做一个人畜无害的旅人，去自在地享受风景就好。8月中旬的行程提前20多天才决定，昆明没有菲律宾领事馆和签证中心，只能求助于万能的网上商城。虽然拒签的情况微乎其微，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是决定抽签后再订机票。和万年旅伴林先生分工，我负责订机票和酒店，其余事项由他去伤脑筋。用脚丫子想也知道，这家伙重点关注的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去哪儿吃。西南边陲出门不易，境外直航少之又少，来去各3程航段，2次转机。国际航段好不容易选定厦门中转至马尼拉的往返连程航班，签证到手已经是7月的最后一天，每张机票价格比一两天前贵了300-400人民币。稳妥也是有代价的。到马尼拉后还有一段菲律宾境内的航程，这一段我们选择了经济实惠的宿雾航空，第一次体验了宿雾大黄蜂。订酒店时终于没有忘记做功课的林先生就方位选择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能相伴海上日升或日落。我们还准备了各种防水防晒浮潜设备， 一番忙乱之后，终于向着心仪的海岛出发了。还在途中，就有同好者被我微信朋友圈晒出的照片诱惑，凭着满脑子热度冲动定下了3个月后相同行程的往返机票，一气儿花光了全部的年假。稍稍降温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语言不灵，如何跟当地人沟通，赶忙约我回来详解。我一阵暗爽，认可了自己高调晒行迹的方式。每次旅行晒图拉来的不是仇恨，而是一个又一个追随的人。清爽薄荷岛，宝荷岛被同胞们音译为更加贴切的薄荷岛。确实，这里就如同薄荷一般青绿与畅爽。这个位于菲律宾中南部、面积很大但人口并不密集的小岛，这个珊瑚岛的旅游业兴起不久。岛上唯一的小城塔比拉兰坐落于西南角，有一个超小型机场。宝荷岛上最著名的景观是岛中心的小山包群，叫做巧克力山。从塔比拉兰去巧克力山的路上会经过有红树林的海边、古老教堂、人造森林、河流、乡村，一路风景都非常养眼。我尤其喜欢东南亚的热带乡村风光，秧田、香蕉林、棕榈树和茅草屋，在一些若隐若现的雨林小山丘的映衬下，显得错落有致，总能呈现出优美的画面感。小河隐蔽地从雨林间穿过，草木随意而旺盛地生长，绿意汹涌着意图覆盖每一寸土地。可是如果每处景色都要停下来拍照，那就走不动路了。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好了。在这里唯一的不适是总遭遇到热情好客的蚊子的叮咬，在身上制造一些看起来很惊悚，实际上也挺难受的效果。巧克力山是行走在这大片绿意中突兀的场景转换。山如其名，呈巧克力色，因旱季山头草堆干枯所致。一个个圆锥形褐色小山包状如倒扣的小锅，成片夹杂在绿色雨林里，像外星人藏得不太好的大型飞碟场一样。这些飞碟有1268个之多，貌似地球很危险。当地的传说是两个巨人打了几天架，持续向对方扔石头留下的混乱斗殴现场。正由于巧克力山奇异如魔法之地，于是电影当中哈利波特也曾骑着扫帚飞过他的上空。去巧克力山的途中有条小岔路通往观赏眼镜猴的小林子，这种濒危小动物的英文名叫 Tarsia， 又称夫猴，体型非常小巧。几只小猴子被集中在一片规模极小的树林里供游客参观。这些只有半个巴掌大的家伙隐匿在树叶下，要仔细寻找才能一窥它们的身影。只要发现一只，树下便会聚拢一撮游客。有的小猴子不受干扰地闭眼打盹儿，醒着的就没那么幸运了，似乎有些惊恐地瞪着本来就占了半张脸的大眼睛，紧张的、防备的盯着围观他的人类和从各种角度对准他的一圈长枪短炮镜头。这些猴子小归小，但是如果游客们有胆去抓它的话，它还是会咬人的。宝荷岛上有几条小河，河边某种特定的树上夜里会聚满萤火虫，引来游人夜访。我听不懂树名，就把它们叫做萤火虫树。我们是在一个没有月亮但繁星满天的夜里，乘着关闭所有照明的圆形敞篷船，摸黑进入两岸都是茂密树林、漆黑的河流深处去的。驾船的小黑轻船熟路的，就能摸到林间那些萤火虫树。满树忽闪着的萤火虫，像城市路边挂满小彩灯的景观树，赢得游客们压抑的低声惊叹。萤火虫树在暗夜河边映着在非高原大陆上难得一见的浩瀚星河， 像星河中有成群贪玩的幼小星星背着家长，刻意收敛光芒偷溜来河畔举行狂欢 party。 小黑为博取游客欢心，还会故意用船去撞树，惊得萤火虫四处乱飞，茫然地闯入船中，带起一片片奇妙的光影在周遭舞动。极度黑暗中轻盈舞蹈的点点微光，如梦似幻般的景象，因为难以用相机记录，反而更加深刻地印在了脑海中。有一只迷路的萤火虫竟然钻进了林先生的衣服里，被我们抓来仔细研究了一番。其实不发光的它们就是普通小飞虫的模样，一放手它又融入了夜色当中。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伴随着苏运莹的好听的歌声，一起在《萤火虫》这首歌中遐想一下。稍后在下半段，欢迎你继续回来。 凝聚灰尘的光，若是你，我们也许飘散地脉，也像路过森林一样，天空云霾灰蓝，也会像山泉一样，直挺想不主张。从东墙到西域，像一暖阳，海洋和浪面在雾气里掩去这天际，斜雨是一条直线，笑脸是丰收的话语。靠过来一听回响，雁过骄阳，兴亡树下方。靠过来一看山回扬，敲醒一个方向，环绕过琉璃耳旁笑的阑珊，永恒是怕的时间。从东墙到西域，像一暖阳，海洋和浪源在雾气里圆缺着天际，斜雨是一条直线，笑脸是丰收的花绿。靠过来一听回响，雁过骄阳，兴亡树下。靠过来一看山回扬，敲醒一个方向，环绕过琉璃耳旁笑的阑珊，永恒是盼要过这一秒的时间。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竟无瑕秽。仿佛就是在说我眼前的景象。古人这样诠释琉璃：琉璃，自然之物，彩泽光润，寓于众玉，其色不常。琉璃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心愿。面对这晶莹剔透如琉璃一般的海水，欣赏色彩的自然流动，特别是不同角度阳光折射呈现出的立体光影效果，能通过视觉的惊喜感受到琉璃呼吸当中透出的纯净之美。据说古法制作的工艺决定了世间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琉璃，所谓天工自成，就是说每件古法琉璃的唯一性。天生神物，非是人间炼石造作，焰火所成琉璃也。看这里的每片海水也如琉璃一般，有它自己和谐而独特的光影之美，独一无二。岸边观望已是大美享受，坐船近距离投身琉璃海上，更是想将身心融化于其间。在变幻的绚亮中缓缓地划过，沉浸于流云离彩间，仔细去品味一下色彩的转换，领略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意境，却如杜甫所言：琉璃汉漫泛舟入，却无他的世书星级忧思级。只想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潜到海底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躲藏有把海装扮得如此极致美丽的海妖。西游记里说，沙僧原来是天庭卷帘大将，因为失手打碎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凡间，证明琉璃对玉皇大帝也是珍惜之物。那在一片巨大的琉璃海间畅游，岂不比身在天堂更快乐？这样饱满的幸福感令人满足，喜悦满怀。看过城市、山间、寺庙、湖上、梯田的日出日落，海天之间的光影最是令人屏息，呈现出如梦似幻般的奇丽。朝阳与夕阳是一对隔着白天交替出现的孪生子，总带着明暗交错的天光、飘忽游移的云影和变幻不定的霞色一起主宰天空。这一切投影在海面上，大海绝不甘于仅仅被染色，总要把它的全部美好经浪纹加工后如数反射给天空。即使在白日天光下，大海也用粼粼波光与天空争强。海到天边天作岸，海平线始终尽责地完成了它的分隔任务，并沉默地见证着每一刻的奇幻。 从来不想回头，